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张道真自学英语，我是公正。 And I'm Scott. Welcome back.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We're ready. Let's go. 在前两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一日三餐的说法。这次啊，咱们出去吃饭吧，好不好？不过在外面吃饭得会看菜单呢，那么咱们就先来学学菜单的说法吧。 New words for today. Menu.Menu. Cheese. Cheese. Pence. Pence. Tomato. Tomato. Beef. Beef. Biscuit.Biscuit. Packet. Packet. Piece. Piece. Chocolate. Chocolate. Bottle. Bottle. Coca-Cola. Coca-Cola.Mineral water. Mineral water. 菜单用英文说是 menu, menu. 那么在菜单上呢，一般它要列出这个食品的名称，菜的名称一般都列在左边，然后在右边呢要列出 price, 也就是列出它的这个价格。那么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价格呢，用的是英国的便士。便士怎么说呢？Pence. 好，接下来呢来学一学这个今天我们在菜单上要看到的一些食品和饮料的名称。比如奶酪，干酪我们可以叫 cheese, cheese. 朋友们注意到了吗？说 cheese 的时候啊，这是长音的一，咱们的嘴呢要向两边咧 cheese, 哎，才能发到家。那么在照相的时候啊，中国人是说哦，说茄子。说茄子的时候呢，大家就笑了，好像是一个笑的感觉啊。那么在英文里呢，我们不能说茄子，说什么呢？ Say cheese. Say 是说的意思。那么这个拿着照相机的人呢，通常要跟被照相的人呢说 Say cheese, 也就是让大家说 cheese 这个词。那么这个词我们说对了，也就是看起来呢像在微笑。所以现在大家 everyone,大家一起 cheese, 咱们一起说 cheese。 好了，说完了干酪，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西红柿的说法。 tomato, T-O-M-A-T-O, tomato, 西红柿。 tomato, 美音的发音呢是念成 tomato, T-O-M-A-T-O, tomato, 所以 tomato 和 tomato 都是对的。再来看看牛肉的说法。上次啊，我们学过了这个肉的总称叫 meat, M-E-A-T, 但是如果我们要说牛肉呢，就是 beef, B-E-E-F, beef. 再来念一遍 beef, beef. 在前面呢我们学过这个饼干，可以说 cracker,C-R-A-C-K-E-R, cracker. 那么饼干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biscuit, B-I-S-C-U-I-T, C-U-I-T, biscuit. Biscuit 是饼干的意思。好，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点这个甜品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要点巧克力，巧克力 chocolate, C-H-O-C-O-L-A-T-E, chocolate, chocolate, 巧克力。您喜不喜欢巧克力呢？好，再来看看一些饮料的说法，比如可口可乐就叫 Coca-Cola, 这也是音译啊， Coca-Cola, C-O-C-A-C-O-L-A,Coca-Cola. 矿泉水呢应该是 mineral water. Water 我们学过了，是水的意思， W-A-T-E-R, water. 那么 mineral 是矿物的意思， M-I-N-E-R-A-L, mineral. Mineral. Mineral water, 矿泉水。那么我们说一瓶矿泉水，这个瓶应该怎么说呢？Bottle, 瓶子，一瓶 ,B-O-T-T-L-E, bottle. 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学了这个饼干这个字，如果我们要说一小包饼干呢，一小包应该怎么说呢？ Packet, P-A-C-K-E-T, packet, packet, 一包饼干。如果是一块巧克力呢，一块，这个块我们可以用 piece, P-I-E-C-E, piece, piece, 因为巧克力是不可数的，我们不能说 a chocolate, 我们要说 a piece of chocolate, 一块巧克力就可以了。好了，学完了这些词，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菜单的说法。在我们的课本 Section C 这一部分呢，我们今天不是看图说话了，而是要看着这个菜单来谈一谈这个菜单。 Talk about a menu, 看菜单。 Menu 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是菜单的意思。大家看这个菜单里面分三大类，第一大类 Sandwiches 是三明治类，第二大类 Cakes and Biscuits 也就是蛋糕和饼干类，第三大类Beverages, 这是一个生词，我们没有学过，不过呢，大家从下面的这个食品的名称啊，我们已经知道了 Beverages 是饮料的意思。那么比如在这个 sandwiches 下面呢有 chees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三明治类下面呢有 cheese sandwich, 也就是干酪三明治。还有什么样三明治呢？比如说 egg sandwich, 就是鸡蛋三明治，还有 beef sandwich, 牛肉三明治。哎，这些是三明治的种类。那么 cheese sandwich 是多少钱呢？ 30 pence, 是30便士。同样在这个 cakes and biscuits 下面啊，有这个 biscuits 和 chocolate cake, 那么 biscuits 是饼干的意思，一包饼干 15 pence 是15便士。 chocolate cake 巧克力蛋糕，一块巧克力蛋糕是多少钱呢？那么后面因为它括号里写了这个 piece, 也就是一块，那么一块蛋糕呢是55 pence, 看来还是有点贵。好，再来看看 beverages, 再来看看饮料这个单字啊。tea, 茶水 ,20 pence, 是20便士。coffee, 25. milk, 15 pence. orange juice, 20 pence. Coca-Cola, Pepsi Cola, Fanta, 7-Up mineral water,25 pence. 那么有可口可乐，还有百事可乐，还有芬达，还有这个七喜，还有柠檬水还有矿泉水，都是25便士。这就是这个菜单整体的一个菜单。所以我想现在朋友们呢，这个菜单是明白了，不过呢我们怎么就菜单来提问呢？一起来看一看有用的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朋友们可以看第102页的2到5问题。比如在第二题里面，我们在餐厅里可以这样问， 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在这儿我们能够买到三明治吗？ 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Can we get sandwiches here? 哎，我们回答呢可以说 Yes, we can. 是的，我们在这儿可以买到三明治。 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那么 cheese sandwich干酪三明治多少钱一个？ How much is a cheese sandwich? It's 30 pence. 大家可以记住啊，这个问多少多少钱，什么多少多少钱，我们要用 how much, 后面加